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六点钟，马上来给你勾选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鸡汤呢，他就说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人士的话呢，不要伤心，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让你觉得人生好像是孤独的，没有人陪伴你啊，因为一个人其实也是可以好好的生活的，专门分享给那个单身的你吧，我们来听听咯。 是的，碰不到认真的，也没遇到那个对你坚定的人，那就一个人走。一个人的孤独也是自由的，两个人的孤独连自由都没有了。没有人因为单身而怎么样，而有的人却因为选错了伴侣，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如果说找不到爱，那就享受孤独的乐趣。单身并不可怕，不是单身却过得跟单身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啊，不是单身，但是过得跟单身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可怕。确实是如此。这碗鸡汤简而明要的就是告诉你，如果现在你单身，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你条件那么好，都找不到人？哎，为什么你这把年纪了还不找一个人？为什么你不要去找谁谁谁？我都会回答，是我跟这碗鸡汤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就觉得为什么要找人？就如果那个人真的出现了，就出现了吧，不需要刻意去找吧。因为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呢，真的我发现很多人呢，哎。看了社交媒体或者是发现身边的朋友出现了脱单的情况呢，会有这个 FOMO 的状况出现，就开始会焦虑啊，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啊。孤独是正常的，但你要记得这碗鸡汤一开头就说到了，一个人是自由的，两个人如果不开心，那连自由都没有了。确实是如此啊。回来也跟大家分享呢， Broccoli 近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刚刚结束了一个8年的友情，刚好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是在过着怎样的一个精神状态的生活呢？现在回来的再跟你分享哈，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的《不称职的天才》哈。王以太的演唱会呢，将会在8月29号的晚上8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开唱。去到 mydogbookmyshow.com， 你就可以买到他的《Love Me Later》的演唱会入门票喽。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来分享的这碗鸡汤呢，它就是说明了，如果你本身是单身的朋友，不要为此感到孤独或者是羞愧，因为单身不是罪，这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本来都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也一个人的走嘛。有一句话我个人蛮认同的，他就说一个人那才叫做自由，如果两个人不快乐，那真的连自由就真的没有了。如果你不能感受到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那就体验一个人的生活，确实也是这样啊。活拉回我们现实生活中啊，for单身的朋友，我明白可能在收听的你一个人孤独来到 KL 啊，或者是大城市打工，又要回去那个家徒四壁的你租的房子去过活，对吗？去积攒你的积蓄啊，去为了生活而打工，为了打工而生活，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孤独，但如果往好的方面想，你不就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而且你可以做很多自己要的决定要的事情吗？近期 Broccoli 有一个朋友呢，他们刚刚结束了长达8年的感情啊，两个男女都是我朋友，那现在跟我一样都是20多岁，有一个27，有一个28，反正两个都告诉我，哎，原来结束了一段 toxic 的关系呢，对于自己来说，反正是好像得到救赎一样啊。因为现在各自呢都有很好的生活去面对，有很好的事业去打拼啊、有的也是有，甚至有另外一个人出现了，所以他们才觉得单身有单身好，脱单也有脱单的快乐，不需要因为别人脱单而感到焦虑，好不好？希望你学起来了。小猪 Goshen Beyond Trend，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Itzy 的 Girls Will Be Girls。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啊，不管是 girls 还是 boys 呢，都可以是这样的人格，那就是什么是全隐形人格啊？不是隐形啊，是隐形啊，就是全部的全，赢到完的赢，就是给你 win win win 的 win 了哈、类型的型人格就是那个人格嘛。全隐形人格呢，指的是什么？来给大家盲猜一下。这边听到哎 ，Andy 啊，马上来进来话题了。9323的 Andy， 你觉得全隐形人格是？ 我觉得全隐形人格就是很像你得了第一名哦，就很像让第二名无法超越那种吧。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意思是代表好像永远都 保持第一名的位置，这样 OK， 永远都是位居第一，永远都是胜利组，哈哈哈，或者是人生胜利组嘛，什么都是 number one 的，没有那么简单哈。全营型人格呢，哎，给你一个 tips， 他在吵架的时候呢可以用得上啊。这个人他就是全营型人格，不是说他吵赢哦，是什么呢？啊，回来再猜猜，就给你正解了。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Highlight the body Highlight 的演唱会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将在9月27号的傍晚4点30分 Ideal Life Arena 震撼的开唱，去到 etix.my 或者是 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 第三场人生道理歌选懂懂懂 勾炫等等等，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全赢型人格啊，就是这个人呢他的人格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赢赢赢赢赢赢赢的啊。但是呢跟刚刚 Andy 提出的，难道他考试啊什么东西都是 number one 排名第一吗？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又是什么样的全赢型人格呢？再来听听其他的听众朋友来猜猜这个潮语吧。该用 隐形人格是什么意思啊？隐形人啊，是不是隐形人的意思啊？我不知道。 然后不要玩，我讲的是全隐形人格啦。你有看清楚那个题目吗？全隐形不是隐形的翅膀，也不是隐形人格啊。我这边直接给大家揭晓好不好？ OK， 全隐形人格呢，指的是生活中啊，那些你怎样跟他吵架都是不可能赢他的人，叫做全隐形人格。但为什么不可能赢他呢？不是因为他强词夺理，也不是因为他特别的霸道，而是因为这种人他们可怕的点就在于你真的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漏洞啊，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都做好本分守好规则啊，唯一会出错的或者是不遵守规则的就是你。就举个例子，他讲今天八点的约会，八点准点到啊，你八点零一他就可以讲你错了，你七点五十九他也讲你不准时啊，或者是、啊、他讲说啊，今天我会准备那个工作会在六点之前给你，然后真的是六点做美美给你。反正呢你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点进或者是任何一个点来跟他吵，因为他真的是做东西 perfect，做好好做美美给你啊，这种人呢就是全赢型人格啦啊。全赢型人格确实是吵架都是赢，但可能很累咯，因为你要想一下你既然可以做到一个别人无法挑剔的地步，也代表你要多完美主义啊！哈哈，看看你是不是全明星人格吧。设置个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剧有来自陈环的《今天就做回小孩吧》。 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想要看演唱会嘛，对不对？每一次抢演唱会票的时候呢，哇，心跳心急如焚啊，心跳加速啊，因为真的是特别难抢。我近期最难抢的应该就是 Blackpink 的演唱会了，因为我抢的是新加坡场的，然后之前我的 credit card 呢其实是可以再抢到他们的 pre-sale， 就连那种 pre-sale 都也太难抢了，我要帮我朋友抢两个座位三个座位，甚至只是抢我一个人的座位也是超级难的。所以呢如果你有同样的经历的话，马上来到购物炫的 IG 来看看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贴文，这个性格心理测试啊，测的呢就是你的演唱会人格。如果今天真的很幸运的让你抢到演唱会票的话呢，你第一时间会干什么呢？四个选项 ：A. 马上截图发 story。B. 开始研究穿搭妆发。C. 查应援的攻略。D. 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 Broccoli 的话呢？啊，肯定都懂我的啦。当时抢到 Lady Gaga 演唱会票的时候呢，立刻先。A 发 story 炫耀一下，就虚荣感作祟，讲说我抢到了，到时间了各位。如果选 A 的朋友呢，就是自我认证型；选择 B 开始研究穿搭的话呢，就是时尚打卡型；选择 C 查应援攻略的话呢，就是应援 idol 型啊；选择 D 呢，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情绪断片型。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告诉我吧。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名额有限，跟演唱会票一样需要用抢的，就好像购炫笑话2025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很快就要到啦。如果身边有推荐的笑话的话呢，马上让他在自己的 IG 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他的座右铭，并 hashtag 购炫笑话2025 tag 购炫和 loudspeaker KTV 的 IG 就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海选活动啦哈。详情条规留览勾炫到 NY， 到时见啦，笑话们，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笑话2025。 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我是小彤。全马最强校园女神企划勾炫校花2025已经正式启动了，我的美女们，你们在哪里呢？现在你只需要在 Instagram 上面上传一张美美的照片，同时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确保你的账号是公开的。发布了之后呢，记得 hashtag 勾炫校花2025，也要记得艾特我们的勾炫 IG， 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nstagram 哦。你的美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校花2025的冠军又会花落谁家呢？